约阿布的兄弟阿撒尔也是三十勇士中的一位，还有白冷人多多的儿子厄尔哈南、哈洛德人沙马、哈洛德人厄里卡、厄尔提人赫累兹、特科亚人伊克士的儿子伊拉、阿纳托特人阿比厄泽尔、胡沙人西贝泰、阿和亚人扎尔猛、乃托法人马哈赖、乃托法人巴阿纳的儿子赫累德、本雅民族基贝亚人黎拜的儿子伊泰、皮拉通人贝纳亚、加士西人西代、贝特阿拉巴人阿比巴尔、巴胡林人阿次马韦特、沙阿尔宾人厄里亚巴、基宗人雅生、哈拉黎人沙马的儿子约纳唐、哈拉黎人沙拉尔的儿子阿西扬、贝特马阿加人阿哈斯拜的儿子厄里培内特、基罗人阿西突菲尔的儿子厄里安、加尔莫尔人赫兹赖、阿拉布人帕阿赖、佐巴人纳唐的儿子伊加尔、加德人巴尼、阿蒙人泽内克、贝厄洛特人纳赫赖，他是泽鲁雅的儿子约阿布的持戟者、雅提尔人伊拉、雅提尔人加勒布、赫特人乌里雅，共计37人。